下在云的里，我背着你的面庞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，感谢地吸引力让我放了你，漂亮的人不明 笑着

到的就是惊涛骇浪，在这惊涛骇浪中的每一朵浪花都是伟大的，最后汇成闪着金色的海湾。总会有一天呢，你的手挽着另外一个人的手，而站在我身边的也不再是你。如果身边有路痴的人，你一定要记得珍惜他，因为他一旦走进你的心哟，就再也出不来喽。 昨天的门开着，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，蓝色的毛衣，萌芽的笑意，那一年我们十七，剧情刚刚开始，梦摊开地图，未来很随意，那颗北极星，我们的秘密，十七岁傻得可以。约定的旅行，终点在山顶，要将世界踩在脚底，如今你不在，我停在原地，各自背着相同的记忆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，这些年你去过哪里，我还留着你的毛衣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遗憾的故事都很迷离，我已经有另一颗心，写在天空照亮着你。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海浪，那个你停在十七。我望着北方，北极星海浪，那个你停在十七。

生活的里面对你最好的女人往往是最好欺负的人，天下间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往往总是欺负那个对他最好的人，真的想不通啊。最执着的是一个人的内心，就像有的时候可以安慰朋友，说服所有的人，却唯一说服不了自己。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，有时候又发现自己咬着牙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。 我很清楚爱是双手，我不哭哭也没帮助，配合演出心里有数，下一幕你就要退出，当你淡出心被空出，都不算数，爱的单数，深处不尽的孤独，被出卖的爱，担心的未来。你说过感动不是爱，我为谁悲哀，被出卖的爱成回不来，没能耐再把心破开，我只等我变数，再付出也是留不住，配合演出心里有数，你说不再没有假如，当你淡出心被空出，都不算数，爱的单数，深处无尽的孤独，被出卖的爱，担心的未来。你说过感动不是爱，我为谁悲哀，被出卖的爱，成回不来，没能耐再把心破开，我决定我不存在，被出卖的爱，担心的未来，你说不是爱。 曾经为爱流的泪，干了又为爱心疼。我的痴，我的真，要给多少才完整？只怕你不懂，

我是白痴，是呆子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进，也不舍得退。哦，你是太阳，是王子，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，错过你，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？ 生活中呢，经常会有一些玩笑，也许是生活给我们开的玩笑。你期待谁，谁就会离你远去；你执着谁，谁就会伤你最深。人总是这样啊，终于到了懂得珍惜的年纪，却偏偏什么都走散了。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，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，到最后一定拥有希望。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心疼后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让我安静从容，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，我却还告诉你一直在我心中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光荣。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